本栏目由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特约播出。 猫咪天生敏感，倔强独立，还是宇宙超级紧张大王？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猫专科，我们更懂猫，更了解猫，源于我们更爱猫。六家猫专科分院和猫友好型医院，为喵星人提供了更好的就诊环境，更优质的住院空间，更全面的护理服务。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猫行为学门诊，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众合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今天周六，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宠物啊，或者说叫伴侣动物。但是一开始呢，咱先连线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也是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宠物，不是的那个算是代言人。 他现在听见了吧？ 啊，听见了吗？ 著名 听见了。就是因为长得漂亮，所以呢人人都爱他，都宠爱他啊、 哦、 所以叫宠物啊、哦、来来 高兴就行。 哎，朱红你好。 你好你好，谁是宠物？ 你都宠爱你。 啊，感谢大家宠爱啊。 啊， 今天下午我们刚刚结束，我现在还坐在刘慧的车上，然后在回台里的路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活动啊。 好呀， 等于说我刘慧、郭伟还有刘佳以及刘笑，我们五个人参加了致敬时代经典留声改革开放40年暨中国电影40年领读会这样一个活动。给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呢是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宣传部还有北京国际电影界组委会办公室承办的。那么这个活动呢，今天下午是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风直播啊、进行了全场的视频直播。要告诉我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演艺巡回节目应该是在22号本周四的晚上8点到9点会播出这场领读会的录音剪辑。这次的领读会呢，我们分为了4个篇章，它是以改革开放40年国产电影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特别是18大以来的丰硕成果为线索的，像北春天的故事、阳光路上、百花齐放还有中国故事4个篇章，选取了这40年来特别多的优秀的经典电影的片段，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领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用声音的方式解读文字，然后来感受电影的魅力。 哇，真好。 这是我们今天下午活动的情况。 哦，哎，今天的活动进行的顺利吗？现场有多少名观众一起来跟我们的主持人诵读呢？ 啊、今天将近有600人在现场跟我们诵读。其实夏明，你知道吗？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觉得我还怕大家不好意思，但是在我们舞台上想带领大家一起领读的时候，全场声音洪亮，跟我们一起读电影当中的这些经典台词，哎呦，特别特别的感动。就是我是觉得大家应该勇敢的张嘴，然后把文字读出来，然后不光是看还要读。 嗯，其实我们这一次的阅读季的活动，包括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听见经典诵读会的很多很多的活动都会在今年进行，而且马上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可以大家参与到里边，是吧？ 对，然后以后呢我们会及时向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的活动的情况，也邀请有更多的咱们北京电台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好的好的，几位我们亲爱的同事们辛苦了。如果大家想要听一听我们现场实况录音的话，一起关注我们应该是后天的演艺群运会的节目是吗？ 应该是22号周四晚上。 哦， 周四的晚上。 好的好的。 不是22号，应该是看我这我这数字学的我。 28号，就是下周四的晚上8点到9点。 明白了，大家记不住日期没关系，下周四的时候锁定咱们北京文艺广播晚上的演艺群英会的节目，大家就可以听到现场的一些盛况了，好不好？ 对对对， 谢谢你，谢谢你，辛苦了，辛苦了， 谢谢， 也祝你节日快乐，也给其他的同事问好， 大家中秋节快乐， 好，再见再见。好，哎呀，知道为什么叫他宠物了吧？ 好心 情， 是 吧？22号，真的，今天不就是22号吗？真的， 什么？还是24？ 啊，说正经的，正经的，这个活动，我们只看了一些文案， 哦、 然后现场呢，看到他们朋友圈发来了一些东西，就觉得，哎呦，肯定是特别热闹。 哎， 所以大家想要听一听现场的盛况，再跟您预告一下，就是下周四啊， 27号， 27号，好，涛涛刚才看了27号的晚上的演艺群英会的节目，会有实况的录音，也请大家一起关注啊。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这在昨天其实我们已经预热过了。 什么？ 今天的咱们毛铺啊，昨天是周五欢聚有毛铺 哦， 昨天特逗，我们一进来就好多，包括什么我们编辑、导播，还有我们的嘉宾都在那儿、哦。周五欢聚有毛铺，我说怎么了？天儿是冷了，也不能穿毛裤啊。说毛铺 哦， 是毛铺酒。昨天呢是大家只要发语音就会有那个红包分享。 今天不用发语音了。 今天不用发语音了。今天 关键字就行， 其实是走走心。 哦、 真的是走走心，就是因为到了这个节日的时候啊，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法在自己的亲人身边， 哦， 没法团聚， 坚守工作岗位的， 对啊，你比如说像我们俩，对不对？ 我是、 哦、你是要出去玩的是吧？ 你就说我在内疚了。 比如像我这样的啊，坚守工作岗位、啊、还有我们今天做客的两位嘉宾、哎、那一定是要在这个时间肯定要在医院里边。 他们没有节假日， 没有节假日， 大家轮休。 对对对、嗯。所以呢像这样的朋友呢很多很多啊，没法在亲人身边、嗯、那有很多想对亲人说的话，包括您在这个时候每逢佳节倍思亲嘛，都会回忆起来跟就是亲人相聚的时刻、嗯、或者特别温情的那个瞬间、 哎、 在这个时候会想起来。 对、嗯、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些画面，把您想说的一些话落实到文字，发到我们的一个留言板上、 嗯、 您就有机会获得，咱不说2块多的红包，3块多的红包这个就不算什么了、嗯、直接是给您100块钱的相聚基金。 哦，哎呀，100呢？ 100块钱、 哦， 还有一瓶毛铺苦荞酒。 那要是一家人每个人都发一下，那不是就人均100了？ 特好，是不是能吃顿不错。 人均100能吃点挺好的东西， 是是是， 而且还有4瓶，好几瓶酒。 对对对、嗯，我跟大家说说具体的方式啊。 哦， 就是从今天开始，每个周六，我们应该是这个活动一直是到12月的中旬。 嗯， 毛铺苦荞酒就为咱们提供了毛铺真情欢聚礼包。什么？就是刚刚我说的现金100加上一瓶毛铺苦荞酒。 哎，首先呢大家要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发送文字啊，毛铺真情欢聚啊，这几个字作为关键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对， 与您的这个留言互动就行了啊。 对，而且呢这个咱们这个活动啊跟昨天可能有点类似，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是在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哦、都可以， 可能参加不了。 我以为咱们现在的影响力都已经覆盖全球了呢。 就是可能这活动您参加不了，节目您照听不误、哦、等您回京的时候、嗯、咱们12月中旬的嘛，回京的时候您再参与也没问题、 哦、 而且呢您回复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再跟您强调一下、 嗯、 毛铺真情欢聚6个字儿、嗯，毛铺，毛呢就是 毛发的毛， 毛发的毛，铺呢 就是店铺的铺，一个金字旁、哎、一个杜甫的铺， 对，上下铺的铺、嗯、啊，还有真情的不用说了，真情欢聚，毛铺真情欢聚这个关键词、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会弹出一个链接，您填上您的姓名加上您的电话，您就可以在里边写上一段话，包括您和您的亲人的，包括今天我们聊的是宠物、嗯， 对 对吧？您可以发一发跟宠物之间的一些真情故事也没问题、嗯。 我都能想起来，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爸给我发的真情故事。我一打电话，少来信多寄钱。 对，像这么直接的直接表白也可以。您发到这儿，然后我们每周六呢就会抽取四名幸运听众，在下周六的时候我们会公布名单。 嗯， 然后呢我们送给您的是什么，这四位获奖的朋友我们送给您的是100元的现金以及一瓶毛铺苦荞酒啊。 好、哦、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 是的，记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直接回复六个字，毛铺真情欢聚，毛铺真情欢聚啊、 嗯、 不是发语音了，是发文字就可以了。 嗯， 好，接下来咱们 说回我们今天的正题， 说回这个，这也算正题。 两位大夫正在着急的找手机 发的呢，是吗？没带进来是吧？可惜了了，一会儿到广告的时候啊，别着急。来，先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来自美联综合的专业的医生、 嗯、苏医生和王医生， 欢迎两位。 嗯，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美联综合转诊中心的苏玲医生。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的王岩医生。 欢迎欢迎。 嗯 嗯、今天因为正好也是过节嘛，就是小假期的第一天 哦。 我们正好聊的呢也是跟这个中秋有关系的啊。 对， 也不知道这话题谁想的，真能琢磨啊、 嗯、 说这个猫猫狗狗能不能吃月饼， 能不能 说能 不能 吃甜的， 欢聚 共同， 你要说共同欢聚， 毛铺酒是不能喝了对吧， 吃月饼人家得吃吧、 哦、 作为家庭的一员 哦，是是是， 螃蟹 哦， 是不是人家也得来一点， 对啊 啊 啊， 不用吗， 都可以吗， 都可以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呀， 觉得螃蟹应该没问题， 螃蟹没问题吧， 是吧， 你把肉给人家摘好了， 都是自然界的事儿， 对对对对 对吧，在咱们没有养人家之前，人家在野外 就自己待， 那要是在河边碰见一只螃蟹呢， 那得吃， 饿极了，吃还是不吃的， 人家还是鲜的， 那肯定得吃， 是 是不是，总不能把蟹心剔出去， 他们可能不太讲究、 也不怕寒， 或者咱不吃的咱给他行不行， 好、 是不是， 可以吗，王大夫先说说，王大夫他们家狗特别厉害 哦， 对吧，咬遍周围小区无敌手，经常要抱起来、 哎、是不是， 抱起来都不撒嘴， 哦哟，那你可以收听一下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住在876去，推荐一个好的房子你可以搬家了， 那我怕人家开发商该恨我了，买不去了， 王大夫快说一下能不能吃、 嗯，我认为啊，就是少量的进食一点点，而且还要在保证它的不过敏的情况下尝尝鲜就得了，但是对于像月饼这种东西糖分比较高，嗯，对于这个犬类啊猫类啊它都不是非常适合， 嗯， 但是要是说吃一点导致中毒倒是也不至于，嗯，对于螃蟹呢，我觉得它的这种海鲜嘛，钙磷的比例比较高，对于肾脏疾病的动物啊，或者说肾脏功能有损伤的动物还是要慎用，而且我觉得这种人类的食物首先说是不推荐给动物，但是如果非要吃一点还是要以不过敏为原则， 哦，那我怎么知道它过不过敏，对不对， 那得试试， 尝试一下是不是是这个样子吧， 嗯，稍微少服用一点点，然后没有呕吐腹泻的症状， 给他哪个部位比较安全呢，王大夫， 挑个贵的地儿，挑个肉多的没骨头没有皮的地儿， 蟹黄 那不舍得 是吧 那我还吃蟹心可以， 蟹心可以吗， 不太好吧这么寒的东西， 就是特别寒的对他们也不好、 就 是、 是 吧， 哦， 人家活得这么金贵， 哦，那吃完之后喝点黄酒 可以吗， 反正我 喝酒的问题你得问苏大夫， 我们群 来，苏大夫作为那个宠物界最能喝的优秀医生，来苏大夫说说能不能来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些，因为现在啊那个月饼的口味包括里边的馅儿也特别多，什么味儿的都有，稍微吃一点我觉得问题不太大吧， 如果你诊断这个就像刚才王大夫说的，他谈不上有就明显的中毒的表现， 嗯， 那么除非他有很特殊的，他有高浓度的这种巧克力纯度比较高的这种情况，特殊的情况，那么但是这类东西糖分比较高，油脂摄入也比较高，它的消化吸收都会比较的困难，说实在的别说动物了，人也是一样的，医生会提醒， 嗯， 像健康人当然无所谓，医生会提醒月饼是属于不好消化的食品， 哦， 所以尽量还是不要吃为妙，如果只是说意思意思的一下尝一点舔一舔也就无所谓，包括螃蟹来说，我确实临床上也见过许多宠物对螃蟹有过敏的，会有明显的皮肤症状的表现，会有瘙痒的表现，但是呢过敏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是 非常急性的过敏反应非常强烈的，那么包括出现喉头的水肿，包括出现皮肤的肿，然后出现这个呕吐腹泻等等这些强烈的过敏反应，也有一些是比较慢性的比较温柔的或者说是比较后发性的状态，那这个的话呢需要食物到一定量的时候可能才会有表现。我觉得靠尝试去过敏不过敏，至少面临着要起一身包，要养养很久，无论是猫主子还是狗孩子好像都挺痛苦的，还是不喂为妙。 哦，两位大夫都不让喂 黄酒，还是算了吧。 我以为那次黄酒还是可以喝一点， 吓死我。 黄酒也酒，那啤酒呢？ 什么酒都不行。 我们狗友群里边有一个金毛， 喂过吧？ 喂过，而且说很爱喝，喝的可带劲了。 苏医生家的酒吗？那种吗？ 就是喝啤的。 哎呦，真的呀！ 哎，对，而且得喝那种稍微冰凉的，就是你别太凉、啊。 温的还不行， 温的不行，人温的不真不喝 哦， 就是冰凉，人家啪喝一大盆。 那可能是夏天想喝点凉的， 也有可能 不是啤酒，可能 反正真是就是因为他、那个、 喝完没有倒吗？ 还好，就酒量还行。 酒量好的狗我真的是没怎么见过， 因为就还真的是就是夏天 啊， 他们家是属于特别爱出去玩的，一到夏天就别周六日了，他们因为好像看着也没什么正事 是吧？没有工作 就 是 时间比较空闲 啊，经常出去玩， 除了有钱就是有时间 经常出去玩就带着他们家的狗、然后呢他那个主人还特爱吃烤串 哦， 就是他有一次也是跟我们说的时候就说，他说有一次玩儿，就说给他吃串嘛，就是专门给他烤的，不放盐，什么辣的都不放，哗哗的就撸着 吃，然后就要啤酒，是吧？ 没有要 啤酒瓶啊，开始狂 没有要，是他们那帮人喝多了，有一朋友说，来喝点，光吃串别干着了，就给他盆里倒了点，谁知道巨爱喝，哗着哗着哗着哗着一直喝， 真的呀， 啊，一会儿一盆下去了， 我真的 就是正常的金毛的狗盆啊。水盆 啊， 哗着哗着，一会儿一盆下去了。他说：“哟，这可以呀、 啊。” 后来主人也是担心，说：“行了，就这么多了啊，咱先别 看病挺贵的。” 但是后来主人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凡是他们出去玩，只要烤串给他吃烤串，一定给他分啤酒， 这就上瘾了。 哎，有一次还怕他喝凉的闹肚子，就给他倒了一常温的， 不喝， 不太爱喝了，就还得给他弄凉的。 啊， 所以他们家真的是一到夏天，只要出去玩，只要烤串，就他们肯定都带着狗就喂他。 哦， 也没什么问题，也挺好的。 人家说没有问题。 这些内容有的时候其实是主人的意愿掺杂在里面的更多一些。对于动物来说，它的胃肠道的耐受能力要比人要差得多。凉的东西还是不行的。尤其像这烤串，说起这烤串，每次我都能想起来，我们做了很多的手术，那个烤串的签子在肚子里把肠管把胃扎得特别的惨。 对。 有的时候就是你觉得我需要不给它吃，我抓住了，一个不小心手上有油一打滑就吞进去了。 对。 尤其它要着急跟你抢。再一个是包括外面卖的，就是有些时候外面卖的这个烤串，即使是没有辣椒然后少放盐，但是同样那个肉之前是被腌过的。 哦。 很多时候我吃烤串不多啊，但是有知道这个腌这肉应该 是 用了很多洋葱 啊， 是吧？ 啊， 这些狗狗会出现很严重的尿血的问题， 这是 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 哦、 所以还是避免的好。 外边买的别吃， 酒没事儿是吧？苏大夫言下之意， 这个 烤串尽量不要吃，容易扎着。喝酒呢，其实里头大部分成分都是水，那个酒精，他们真的会不会有事儿啊，苏大夫？ 这个我好像觉得没有特别明确的人也来研究这个狗到底能喝二两还是半斤哈。 哦。 但是对，如果是比较浓度比较纯的，像度数比较高的狗呢，对。 白狗。 度数比较高的白 酒。白酒。对食道的这个影响还是会有的。 哦、 对食道和对胃黏膜的刺激影响还是会有的。 刚刚您说的几个呀，人家都考虑到了。最开始呢就怕竹签子咬断了之后直接吃进去。 哦。 所以人家有现在 撸下来。 专不。人家专门买了四个他专用的铁签子。 哦， 哎，就是 专用铁签子， 不是人用的。这四个 我说 说明是 他的，哎呀，这产品已经细化到这种程度，狗专用铁签儿。 人专用的，分出来了四个，标上了标签给他 啊， 哎，所以就是吃着喝着 啊 啊，反正这至今挺好啊。您那个金毛八岁了啊，也倍儿健康， 嗯， 而且他那个就扭的那个幅度啊，就是他的胯什么，看着还是我见过的， 是吗？ 不是比一般狗 喝了晃， 没有没有，就是比一般的金毛狗晃的幅度要小， 哦， 就是他的胯还挺好，他专门去那个医院给他查过，说你们家这个还不错，就是至少胯骨这方面，他说不知道是不是喝酒喝的啊。 现在动物福利越来越高了，应该有动物专门的生日蛋糕，动物专门的饼干，动物专门的，我相信也会有月饼哈。 昨天我在朋友圈就看到有在 动物就是 动物专用的 动物生产的月饼， 对，像用低敏的鸡肉啊，低敏的鸭肉啊，把剔除掉脂肪之后，放一些根茎类的这种植物，像红薯啊，这紫薯啊，土豆啊，这种 你们也可以开发一个给动物专用的啤酒。 专用的啤酒 对这 开发了， 粮食酿造可 能再研究吧，可能过敏不过敏再说啊。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宠物，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今天咱们还是有活动，特别好的活动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六个字，我看有好多朋友直接编完了之后就发到我们这儿了，不是发到我们这儿，您先发六个字“毛铺真情欢聚”这六个字，“毛铺真情欢聚”，然后呢会看到有一个链接，您填上您的名字、您的住址、您的电话，就可以在下面留言了。今天呢就是一个真情告白的一个留言板，您可以把您的一些跟家人的故事、跟孩子的故事、跟宠物的故事、都可以发过去。我们每周六都有这样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会抽取四位朋友送给您什么呢？100块钱的现金和一瓶毛铺的苦荞酒。 哦，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发送文字是毛铺真情欢聚。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美联众和动物医院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和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和，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本栏目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特约播出。 猫咪天生敏感倔强独立，还是宇宙超级紧张大王？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猫专科，我们更懂猫，更了解猫，源于我们更爱猫。六家猫专科分院和猫友好型医院，为喵星人提供了更好的就诊环境、更优质的住院空间、更全面的护理服务。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猫行为学门诊，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众和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 妈妈，什么是中秋节呀？ 中秋节就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啊，时间很长，相聚很短，珍惜每一个团聚的日子。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9月22日至24日，快来8达岭奥莱过中秋吧！当日消费满999元，返100元电子礼金，还能免费吃月饼，拍摄全家福，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达岭奥莱。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十年十年十年十年，力布更好。 力布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毛铺苦荞酒精选苦荞麦等原料，富含多种活性成分，让你多一份轻松自在。健康生活，真情毛铺。 斑鬣狗、白老虎、白狮子、毛毛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聚，只限今岁30天。 爸爸妈妈，广场好玩吗？采茶戏好听吗？把罐汤好喝吗？ 好，真好。 北京电台温馨提示。孝敬父母是中华传统美德，带上爸妈来一场有滋味的旅行吧。 北京人，南昌请你吃早餐了，21日至25日8点，在汤本味5家餐厅可免费领取南昌瓦罐汤和拌粉，每人一份，发完即止。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伴侣动物啊。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猫猫狗狗的一些 问题 、都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还有呢，如果想要真情告白的话啊，而且呢，如果大家想要一些欢聚基金啊，包括想尝尝这个那个苦荞酒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六个字“毛铺真情欢聚”啊，您就可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了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假期里边关于狗狗的一些问题吧。会容易出现的问题有一方面，其实我们上一次也大概聊过，就是它的可能会出现的应激反应。就是有人 坐车吗？还是 对，就是有人问我说要不要带猫 出去玩， 就不是回家。他担心他回家这几天，猫自己在家不行。然后说那怎么办？上一次其实我们说过，最好的方式还是把它放在家里，有个人能隔天给它喂一次食儿。但是我也跟他转达了，我说最好是这样的， 没有朋友。 但他说对，没有朋友。没有朋友， 好悲惨， 这怎么办？我就跟他说，我们把马桶盖掀开，基本上还行 啊，能活几天， 还能活几天， 能坚持到你。 对，千万别把你们家水关上就可以。然后他说，除了这个损办法，还有别的办法吗？我说这不是损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 对， 今天又有两位专业的医生来了，我问问 他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对，咱主要说说猫，因为我觉得狗狗还好，如果开车出去玩的话，狗是肯定要 带 上的，但是猫的话。我是不建议他带着猫到处走。我不知道两位怎么办， 王大夫说说。 您这观点非常对啊，我们也非常支持，不建议猫咪就是说带着开车长途旅行，尤其到一个陌生环境，这种长途的运输对于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应激反应。我们也都知道，就是猫在受到应激之后，这种急性的肝脏的脂质沉积症啊，包括说急性的这种猫的特发性的膀胱炎都是有可能的，还有一些不可预知的问题。如果说家里边不能放，而且也没有说亲戚朋友能帮忙照顾的情况下，我们建议还是说到一些专业的医疗机构或者宠物的寄养机构去把它留院观察，或者说是暂时的寄养。 但是你想，它那点也算是一个陌生环境呀，对它不会有一些刺激和影响吗？ 现在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对于动物医院的留院观察来说呢，它是有这种专门的猫的住院部，然后呢它会有比较安静的环境，然后对于这种没吃没喝又离开主人的这种状态呢，可能说有医生护士的陪伴，然后有其他猫咪的声音，然后又没有这种其他太大的噪音的情况下，可能在这种不好的情况下算是个这还能凑合的。 哦，明白明白。那如果真的就把它自己，比如说我粮食给够它了，而且我还把一袋粮食也放在那儿了，猫不是会自己找粮食吃吗？就是找吃的嘛。它比如说那儿有一袋猫粮，它自己你给它弄一口，它能抓抓抓把那猫粮抓烂了自己吃。然后水那就 足量的水， 弄一个大缸。 对对对，反正就那不行吗？ 王大夫的表情， 弄个大缸，我怕他淹死。如果是我作为主人啊，和从作为专业医生角度，我是不建议的，因为如果他出现什么急症，就是临时的这种情况、特殊情况，比如说生病或者说是异常的情况，没有一个人去关注到。然后呢没有人去给他进行呵护或者说治疗及时的，可能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可能说去医院会有一定的花费，然后呢会有一定的小应激，但是至少能保证他的一个生命的安全。 但是一般也不会出什么问题，我想着。对不对？ 看时间长短了，如果三四天的话其实也没有问题。 对。 但是呢就是我倒不建议，真的不建议弄一个大缸。你应该多准备几个水盆， 弄一个大盆，更 不是 不要太深，要广度大一点。它即使跳进去也没事， 多准备几个， 为什么？ 是多准备几个，它会选择有些猫，它会水的要求会比较强。比如说，它这个弄脏了，这个盆它不喜欢，这个位置不对了，这个状态不对，它就不喝了。那个时候也会引起它泌尿系统和肾脏的问题。 在生命面前，它都选择不喝。 分开几个。猫的应激，猫的这种挑剔猫主子的时候，会有的时候真的会拿身体来开玩笑。 啊，真的。 然后所以呢，你多准备几个，分开几个地方放，这样的话可能更能保证它的这种食量。包括食盆，那个沙盆也是一样的。有些猫沙盆脏了，它就憋着不尿。 哦， 当然它不至于把自己这一直憋着这个状态，但是它憋尿的时间长了以后，一个是会影响肾脏功能，再一个是会让它的膀胱有炎症反应，然后这些炎性的产物再加上之前可能膀胱里会有一些细沙量的这个结石或者是沙粒的状态的时候，可能就会诱发它出现膀胱炎，就想尿的时候也尿不出来了。 哦，所以七天乐是不行的，三四天的这种小长假是没问题 的。三四天的这种情况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六七天，确实是有一定危险的。但要单说让它能够从单说让它能够有正常的活动，没有特殊意外的话，也能坚持。有意外就比较麻烦了，最好还是能有救援紧急联系的人，或者装个摄像头。 哦，对，家里 沙盆也可以多准备几个。 对对对，您刚刚说了，就是它的猫砂盆 啊。 不就是说他如果 把猫砂撒满整个客厅 哦 走了， 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那边脏了他自然就选择不在那儿了他就会满客厅甚至满床的来了， 是吗？他不会找猫砂吗？就会在沙发上就会上了， 就哪儿干净往哪儿来呗。 真的吗？我觉得他还是有原则的吧。 猫有原则 还是得要到猫砂上去上。 你太开玩笑，猫怎么会有原则？ 不会吗？ 猫没有原则。 我想如果你要在客厅里铺满一定厚度的猫砂的话，那它可能把整个客厅都当成它上厕所的地方，它一定不会睡在那儿。 哦， 也不一定。有些猫，比如很多猫在动物医院的时候就会攒在猫砂盆里面。 哦， 不是因为它喜欢那个地方，觉得那个地方是睡觉的地方，而是相对的攒在一个地方它觉得更安全。 哎呀，养猫真的是不容易。 是不容易， 不过比狗还稍微好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狗你不可能把它家里放三天。 哦，那倒是， 对吧？猫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出去个两三天，基本不用找人去看，搁水然后搁吃的猫砂弄多一点，好像就是还可以。但是如果非要带他们出去玩呢，因为我看过就你们那个转诊的那只猫，我就觉得它应该可以带出去吧。那只猫到处溜达，什么那个狗的那个屋子它也进，医生的屋子也进。然后因为我们家狗去看病的时候，我家狗是那种不知道在血液里边它跟猫有什么仇，就是一见猫就整个进入捕猎状态的那种。然后那个猫大摇大摆走过去，然后我看见我们家狗已经杀低了身子，要不是因为当时这边有刀口，估计就扑过去了。就我觉得那个猫没问题，应该是可以带出去溜一溜的吧，因为它每天见那么多人，它好像一点都没有那种不太喜欢跟人社交的感觉，是不是苏医生？ 对，那个猫是因为它的生活环境就是那样的，所以它已经适应了那种状态。而且相对的，每个动物之间它有它自己的性格，那个猫确实是比较的相对比较放松，你只要不去试图抱它都没有问题。所以这种情况如果你非得要带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必须要带它出去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个尽可能就是能够让它待在的安全待在里面的一个猫包， 那个航空箱那种小的。 航空箱是主要是用来就是航空运输的。那如果是开车出门的话，可以用那些专门的猫包或者是背包，那么可以背着它，或者让它在一个有一个可以躲藏起来的蜷缩环境。到了新环境的话，也可以给它准备一个可以让它有藏身的地方，比如包括我们在医院也可能会给那些猫准备一些 扔一地塑料袋、 纸盒子或者是这个猫包留在这个笼子里的这种情况，那么让它能够找到一个它认为相对安全的地方来躲藏一下，然后给它这种食水的这种备齐的状态，它有可能也只能等到晚上安静的时候才会去偷偷进食。 哎，如果我见过那种，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家的猫，就属于猫中之狗，就是跟谁都能玩，来了随便摸，第一次见你也可以随便摸，而且他还特想让你摸他，就是那种社交能力非常强的交际花型的猫，那种也不怕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他们家常年有每天有各种朋友来，下午来打麻将，中午来吃饭的，晚上来拔罐的，反正每天都见各种生人。他们家猫谁只要往他们家那个椅子上一坐，马上就跳你腿，让你拍它，让你摸它，就是第一次见也这样。 就这种猫我可以选择带它出去吗？因为我觉得它完全没问题，社交 没有问题。因为应激反应是当你环境发生改变，它的生活环境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对它造成了刺激。 嗯， 那如果你这种活动这种运输属于常态状态的话，那就存在不了什么刺激了。 哦，这个刺激包括家庭环境的改变也不行，就是它生存环境的改变。就比如我们家它每天见人，就对人可能对外面这些新鲜的东西它没事儿，然后那如果突然到了我的车上它就不行了，会有这样吗？ 会呀、啊、包括气味，包括 我抱着它， 就同样你的家里装修也是一样，它会有应激反应的。 好事儿呀。把这句话播出去了是吗？ 啊，好像是没关话筒啊。就是反正猫我觉得就是每个主人可能就更了解自己的猫啊是什么样的。如果像涛涛说他那个姐姐似的，那样那样的猫，我估计人家也不会顾忌太多。 对， 最多的其实就是刚刚开始养猫的朋友， 嗯， 就是他不太了解，他就是跟猫还没关系还没处得特别熟，又不太了解怎么养猫，可能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 反正遛猫一定要慎重。 那是一定。 因为我看过一个小说叫什么我眼中的美好世界还是叫什么，就是讲一个猫它没事老在外面溜达，它就是它主人就每天 带着 它， 就是拿它的那视角 来看 世界， 然后还帮它那个主人找女朋友什么的那些，就还挺有意思。 嗯， 但是后来我认识了这些真正的医生以后，就发现好像这都是假的。 它可能那只狗 小说里都是 那只狗的名字叫猫。 真的不是。 哎，其实说到我们之前还聊一个话题，就是比如说狗狗为什么不能自己在家，因为它害怕孤独，没人陪它，它真的不行。但是猫它会有这种孤独感吗？如果家里边没人的话，我粮食什么都储备特别好，它会有这种孤独感吗？就是心理会有问题吗？ 会有吗，王大夫？ 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讲猫是独居动物，它可能说对于同类的需要并不是那么大，但是可能它被人饲养以后，它会对主人和家庭成员有一个依赖。我觉得你长期不在的话，猫咪应该还是会失落的。 哦，明白。 放两张我的照片，它分辨得出来。 那得刮得大大的，还弄一黑白的， 那不好吧？ 点三根蜡烛，晚上怕他看不着。 我们家真正的家人容易不适应。 来，咱们先进两条广告，回来接着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再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咱们发送的是毛铺真情欢聚啊，不是毛兔啊，毛铺啊，铺上下铺的铺，毛呢就是毛发的毛，毛铺真情欢聚这六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在这一时段啊，我们要刚刚说完了猫了，猫既然呢不太适合带出去啊，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家里。接下来我们说说要带出去的这个狗狗，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最大问题是不是就是瞎喂多了？ 是吗？ 就是肠胃的问题。 哎，王大夫现身说法一下 啊。哦，经常喂多是吧？ 没有没有，我是经常带狗出去。 哦， 然后我带狗出去的时候呢，包括身边的一些动物主人也会咨询一下，就是说带狗出去我们要准备什么。 我觉得常用的这种药，我们是确实我带狗出去的时候会带，就像益生菌类的、调理胃肠的，然后呢止泻类的药。然后再有呢，一般出去玩海边啊、上山呀、然后户外的活动比较多，可能也会建议带一些外伤的药，清洗伤口的呀，然后临时这种包扎的东西啊，会带一下。 哦，看人家带的还是很全的。 对， 你也经常带狗出去来，明明你带什么？ 我益生菌会带。啊，那其他的肯定 是给你自己喝的吧？ 不是，就是他的益生菌， 哦， 就是也是防止他拉肚子，拉肚子， 哦， 倒不是那个便秘，就是他一拉肚子，一喝那个，闻起来还蛮好闻的，跟酸奶那个味儿似的， 嗯， 他们叫做益生菌的那东西， 嗯， 马上就好了。 哦， 但是我还有其他的那些，就是他的一些生活用品，那些必须要带的， 哦， 我就特别纳闷，为什么狗狗出去的时候？没感觉没喂的什么，我们还挺控制，说千万别喂的这些东西，它肠胃不好。但是一般出去的时候，它几乎都是会排便不是特别正常，这也算狗狗的应激反应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狗狗如果在不外出的时候，我们就算遛狗，每天的活动量可能也达不到说外出玩的那么大活动量。然后呢，像去爬山的话，它运动增加了，肠道的蠕动可能也会伴随着增加，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软便的情况呢，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对于去海边呢，它去海里玩，有沙土，有海水，这些可能都会说是以前肠道没有接受过的东西。 嗯， 可能它就会由于这些海水的摄入啊，沙子啊，它在沙滩上玩球，然后刚好舔到的这些沙子进到肚子里， 哦， 可能也会影响它的菌群，影响它排便。 哦，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的那个就是真的早大早上给我熏醒的，就是满屋子都是， 嗯， 哎呦，拉的特别可怜，然后就带它出去就一直拉一直拉，最后都成水了，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就提前就赶紧走了，回来之后就到医院打了个吊瓶， 嗯， 就好一些了。 哦， 嗯。所以这个吃是一方面要注意的，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问题也是您在假期的时候如果带着您家的宠物出去玩需要注意的，我们一会儿慢慢再聊。记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六个字啊，毛铺真情欢聚就可以了。 Dancing in the dark, middle of the night,Taking your heart and holding it tight Emotional touch, touching my skin And asking you to do what you've been doing all over again Oh, it's a beautiful thing Don't think I can keep it all in I just gotta let you knowWhat it is that won't let me go It's your love It just does something to me It sends a shock right through me I can't get enough And if you wonder About the spell I'm under Oh, it's yourBetter than I was, more than I am, and all of this happened by taking your hand. And who I am now is who I wanted to be. And now that we're together, I'm stronger than ever, I'm happy and free. Oh, it's a beautiful thing.Don't think I can keep it all in And if you ask me why I've changed All I gotta do is say your sweet name It's your love It just does something to me It sends a shock right through me I can't get enough And if you wonder About the spell I'm underThank you.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今天是周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伴侣动物啊。当然又到第三时段了啊。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个活动，就是欢聚有毛铺的活动。这个活动特别棒啊！如果大家呢想在这个假期多一些相聚基金，比如说想吃个这个人均500。 人均500的， 我们帮您，帮您提， 好像推荐大家是人均100，你突然就涨到500， 吃的好一点， 好的， 对吧？我们帮您捐一点啊，这个您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就叫做欢聚有毛铺，毛铺与您共欢聚，就是从今天开始啊，每周六，其实每周五也有活动，只不过周五活动跟周六不太一样，每周六毛铺苦荞酒为我们提供了毛铺真情欢聚礼包，礼包里有什么呢？有现金100元加上一瓶毛铺苦荞酒。 对，大家可以赶紧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发送文字啊，毛铺真情欢聚，就是毛，就是能长那个毛啊，然后铺 毛发的毛 啊，然后铺就是店铺的铺，真情欢聚，我觉得这就不用解释了啊。 是， 所以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参与留言板的互动，将真情欢聚故事在我们留言板分享，我们会在后台呢，所有的留言当中挑选4位最幸运的朋友，这四位朋友不仅能获得毛铺提供的100元的欢聚金，还会送上一瓶价值148元的毛铺欢聚美酒。 哎呦，特别好啊！这个今天中奖的朋友的名单，我们在下周六的时候会公布，而且咱们这个活动，如果比如说您听说了，但是没参与上，别着急，我们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每周的周五、周六，我们都会有这个活动。但是呢，要跟您稍微提醒一下，比如说您现在不在北京啊，在外地，但是到了这个点呢，就想听咱们的节目，一听有这活动，想参加一下，这个好像是不行。不过当然您也可以试一下啊， 可以委托给北京的朋友帮您实现， 也没问题。对。另外呢，您回复关键词之后呢，就弹出了一个链接，您可以填写这个姓名加上您的电话，一定要真实的电话，我们能联系上您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奖品啊，就是刚刚说的148元的毛铺酒，还有呢就是100元的现金。再跟您说一下，互动的这个方式，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回复6个字“毛铺真情欢聚”就可以了。 好，好， 来吧， 我们这一节还是跟大家聊聊关于我们的小宠物的事儿。 是， 上一节我们说了一点关于带狗出去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的王大夫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 没错， 带了 齐全 什么来着， 有一些药品啊， 药品 主要是药品， 两个水盆，一大桶狗狗用的矿泉水，还有各种吃的。 狗狗用的矿泉水， 哎，你看你解释一下，你那些东西都是，他刚给我看了一下，一大堆一大堆，真的非常之细。 这是去哪儿啊？连个水 都没有，不管去哪儿都要代替，是不是王大夫？ 确实，我们家就是可能对狗狗从医学上和从我自己内心上都比较仔细，就是怕出一些差错，所以就是带的东西比较全，我觉得以防万一吧。 对，你每一项都分享一下，然后每一项都是干嘛用的，跟大家聊聊，大家学习一下专业的大夫是怎么对狗的啊。来， 我这次是带着我们家狗狗去了海边儿。然后呢，带的东西主要除了吃的，就是它平时吃的狗粮。然后还有带了一些零食，因为怕它玩去的时候，一般狗狗就是精力在玩的时候呢，它对吃就没有那么大兴趣了。所以为了就是促进食欲啊，让它能吃一点东西。就带了一些零食，平时方便带一点的，像罐头啊，然后一些冻干的肉啊这些的，狗的肉条条啊这些。然后浴巾，就是他洗澡用的毛巾，还有他的浴液，还有保湿的这些抗过敏的东西都会带着，因为海水它毕竟和平时的水不一样，我怕它有一些过敏。 是药吗？ 对，就是一些低敏的浴液，然后还有一些护毛剂之类的东西。然后主要保湿成分嘛，毕竟这段时间它 比较干燥， 去海边然后又总在洗澡，所以就特意换了保湿的浴液和保湿的这种就是喷剂， 为了去海边 才用的这个，平时他还有多少种语言？ 平时他基本还是那一种，就是他比较高敏，就是他我们家狗狗过敏率比较高， 嗯， 就接触什么东西，像金属啊，然后一些食物啊，包括莫名的东西，他都会过敏，所以他就选了一个特别低敏的浴液一直在用，不敢太换， 哦、 嗯嗯，也不太建议大家就勤着给他换浴液， 嗯， 有时万一引起一些过敏呀、啊、之类的，可能就确实像苏大夫说的，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瘙痒啊、嗯、长包啊这些疾病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我也带的就是食盆水盆，就是在酒店里边住能用的，然后包括 为什么要带两个我也没理解， 因为两个狗 哦哦不能一起不能一起喝吗？ 哎，这还真不行， 喝水不能一起喝吗？ 当然了，自己的盆是自己的盆，这狗认得可清楚了 啊。 对， 真的吗？我们原来遛狗都是放一个盆搁在那儿，然后完把水往泥倒，大家一起玩的都过来喝。 出去玩是出去玩啊， 这不就是 回家是回家，完全两回事儿。 你出去玩和回家是两套，也是。 就是出去玩如果没有水喝，那我实在渴了，那我就喝点也无所谓。 哦， 但是你自己的盆儿，就是我他说的是两只狗、 嗯、 要用两套盆儿。 哦。 是这个理论 啊、哦，行行，我记 得。然后两个外出水壶是因为去海边我怕它坏了。就是那个 水坏了吗？ 不，不 是 水壶 坏了， 水壶那个按钮进了沙子就摁不住了，所以我就因为之前去的时候坏过一次，就这次特意带了两个 哦， 备用 哦。然后呢，还有 然后主要就是药品类的东西，我觉得还是 你都带了什么药？我觉得医生的药应该听你的，对吧？你带什么药了？ 嗯，益生菌 哦， 两条狗的五天的足够量的益生菌。 哦，每天都要吃？ 没有没有，我是怕它开始，就比如到那就开始有胃肠反应的话，我肯定会开始、 哦、 然后益生菌也是建议平时用的时候也是建议稍微长一点时间，要不然它吃进去还没有在肠道里定植，然后就又停药的话可能效果没那么好。 这个听不懂了，明明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在肠道里定植。 就是刚吃进去就便出来了。 哦， 我解释的理解的因为它在腹泻嘛，然后刚吃进去还没有让那些益生菌益生的那些菌去繁殖它的宝宝、 哦、 然后就随着便出来了、 哦、 所以这个药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怎么能防止它？因为一旦那个不是都是都拉了肚子，它你看明明说一拉肚子就给它吃这个，那吃的时候肯定还是会有一点要出来的样子吧？ 对，肯定会有，所以就需要一个足够的量。 哦，怎么让它定住？ 然后足够的频率、 哦、 然后一个足够的时间、 哦、 嗯，可能会一些文献上我们查到可能说有一个建议到180天在国外会有、 嗯、 可能我们平时临床用也会建议长时间的用一下、 嗯、 调理过来以后也再给它一个延续的时间，大概1-2周的延续。 哦， 嗯 哦， 然后就是外出这几天足够量的益生菌，再有一个就是急症的腹泻的药，强力的这种止泻的药物。 嗯 嗯，避免比如说真的像拉的都一天好多次，然后都有水有动的这种情况，还是说益生菌来不及有没有那么好的药效的时候，要用这种肠道的消炎、肠道的这种吸水的这种药物。 哦， 嗯，然后胃肠道基本上是这些。 嗯， 再有呢，就是它应激之后怕有发烧啊，或者说有这种炎症反应、感冒。上呼吸道的症状，然后可能会带一些抗生素，然后带一些止疼的药物，万一吃错东西或者说有外伤或者意外，比如说崴着脚了，指甲劈了，或者真的摔到了骨折了，这种在来不及就医之前保证动物福利，减少疼痛，然后我会带着止疼药。嗯， 哦， 哎呦我的天， 看到了差距吗？ 差距很明显啊哦， 是不是都想不到？ 没想那么多啊， 是吧？ 对 对, 对。 如果苏大夫是你带狗出去，你会带什么？只带狗，喝啤酒是吧？ 还是说王大夫吧？刚才听他说，他还带着水，就他对狗的状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心。 嗯， 他带水，我刚才听说，那应该让他自己说啊。他带水的目的是为了要涮一下那个，每次都要洗完了，用当地的水洗完了食盆水盆，还要拿这个 他自己的水 自己带的水去涮一下，所以他也是担心这种水土不服，对动物狗狗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尤其是对胃肠道比较敏感的狗可能会注意一些。 哦，你想说什么？ 对，反正我觉得这算是一个 特别好的案例。我跟你说啊， 有点极端。 不 啊，真的是 这么说， 真的是啊。 我见好多，我认识了好多女的，对自己家孩子 都没 这 么上心 到这个程度。我相信王大夫，如果以后有小宝宝了，肯定会是一个特别棒的妈妈。 对，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 或者转行成为育儿嫂，也会成为一个金牌育儿嫂。就这种细致程度，随便跟哪个妈妈一说，你开价吧，是不是？多少都愿意。这么细致， 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主人而异。 哦， 估计这个就是他自己出去玩的时候，可能也会带得很细致。 我刚才问了，并没有，只对狗用。 爱得太深沉啊！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一段啊变成文字，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毛铺真情欢聚"啊，你会收到一个留言板，在那上面写你一定能中奖，真的， 你一定 能中奖。 哎，但是我又想那个反过来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我觉得王大夫代表了一类的主人。我也认识一个姑娘，就跟王大夫差不多吧，就是对他家的狗非常细致，就是他也特别爱干净啊。包括他倒没有那个王大夫这么多医疗知识，所以他的那个照顾呢，可能就是在比如说让他保持干净卫生。他家养一只大萨摩，然后每天啊，他每天晚上带他出去遛嘛，遛完以后都不会跟那个其他的狗狗有玩嘛，身上就会沾点口水啊什么，他在地下一滚，白的就特别容易显脏。然后他每天都会花2个小时左右都给他弄干净，每天啊，就然后对他们家狗，我什么时候见到都像是从那种美发沙龙里边刚出来那种，砰着就出来，都一直，而且那个狗一直照顾得很好。但是我还认识一部分主人，他们就是很粗犷养那个狗。就比如你看，我觉得我们家就算比较粗犷，其实那个也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这哪都没有，是什么水盆什么，可能一个盆搞定了，就这种。哎，好多活得也很健康。我觉得这是不是就代表了现在的两部分人，一类非常细致，一类就是相对粗犷。那有没有那个研究表明哪一类的主人养出来的狗狗就身体状况会更好一点？因为我觉得这跟养孩子有时候也有道理，反倒是那些呵护的特别好的，有的时候倒容易这病那病的。好像是像我们这种就是从小就打滚就长大的这种，好像也没什么，身体相对倒是健康。王大夫有没有想过这方面的问题？ 我确实想过啊。 哦， 我觉得可能我这特别科学的精确的养这狗确实有点温室里花朵。 对， 我接触到的 就是控制不住。 那我在临床上接触到的动物主人绝大多数都没有我这么科学和精细。 真的。 但是我觉得人家狗都比我家狗茁壮。 对，那你有反思过这个问题吗？ 但是我也不敢尝试那种不科学的方式。 咱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论，今天不是王大夫的批斗会啊，只是论证这个养狗的问题。你会想过要把它稍微粗犷一点吗？比如你家人，包括周围的这些，你像苏大夫，会不会经常劝劝你别这样？苏大夫敢吗？ 会啊。 但是不管用。哦，就是控制不住。 确实，就是我父母也是非常爱我的两只狗，然后呢前段时间带到我父母家去， 他们也是照着你的样子来了一遍。 没有没有，就是同样的一件事儿，我爸爸在院子里种了点菜。 哦， 这刚长得挺茁壮，还没长成。见到我们家狗来了，说哎你这个狗啊不要把我的菜踩了。 对， 然后我也跟我们家狗说，我说狗啊，你不要去咬那个菜，好脏那个菜。 好的，你接着说。 就是，确实都是在不让他动那个菜，确实出发点不一样。 确定他听懂了吗？好的，你说，反正然后接着呢？ 接着我家狗确实就回来了，没有去祸害那些菜。 真的听懂了。 嗯。 你觉得你们两个是完全可以交流的？ 我是这么认为。 那然后呢，怎么体现那个伯父伯母对他也很上心，只不过就是不让他踩那个菜嘛，没感觉是对菜更上心一点。 对对对，确实是，他是觉得你把我菜踩坏了。 哦， 然后这个我是觉得把我狗弄脏了。 哦， 但是反正放在父母家的时候还是挺担心的。 放父母家都担心、哦、担心什么呢你告诉我。 不，主要担心他们 不具备你的医学常识。 对，确实他们特别疼这个狗，什么好的都给他。 嗯， 然后最新鲜的东西啊，摘下来的黄瓜呀、啊、什么的都会喂。 嗯， 然后我们这狗活得这么精准的时候，可能就不太适应这些东西了。 明白明白， 精准， 特别好，特别好啊！这个，来吧，还是回到我们的毛铺酒上吧。这个没有任何批判，因为每个人对待就是宠物也好，包括教育孩子， 啊、对对对，方法， 每个人方式方法都不一样，对吧？这个我觉得挺好。就是只要自己舒服就行， 对 对吧？ 因为我觉得我是不具备那个王大夫这样的专业知识，如果有这样专业知识，没准儿也会这样。 反正我知道这一次我要带，肯定我会多带一个，就像你说的，比如说什么止痛药。哦，因为我也有一次带回家的时候是遇到了有一些外伤， 哦、 当时还正好过年，我还旁边所有的那些什么宠物医院全没有。 嗯， 幸亏我有一个郑州的同学。他老婆就是一个宠物医生、 哦、 我带着我们家狗去到他家里边，大过年的你想还挺折腾的，如果当时疼的可能，不过狗狗它还挺能忍疼啊，是我们发现了伤口，但是我们又没法处理，如果有了止痛片，我可能会减少它的一些痛苦吧，可能这么想，我们也能吸收一些经验，您挑几样带上、 嗯、 我觉得就够了啊。其实拉肚子是狗狗经常会常见的一种，这个我们狗友群里边也会经常聊，就是拉肚子这个事儿、 嗯、 所以益生菌啊，包括那个强力的止泻药啊、 哦、 这个您一定要带上。 在药品方面我很同意王大夫的做法， 没错没错， 对吧， 没错， 我自己出去我也会带这些。 对对对、嗯、啊，毛铺欢聚是毛铺真情欢聚啊，大家不要发语音，要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876。 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如果您带狗狗出去的话，可以帮上您的忙的，比如说一些止泻的啊，关于它肠胃的益生菌也好啊，强力的止泻药也好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是你漏的，如果你没带，你可以带上。好多人， 你敢指出他没有带的？不可能，他都已经这些想了无数遍了， 那 可能 他没 有漏洞， 那可能他没说。 你说， 比如说我们去带他去山里边玩的时候，那些包括去海边河边也好，它会有很多的那种小虫子，现在不是有那种就是怎么喷一喷什么的，它就能有一好像是个什么罩似的还是什么膜似的，它就能隔虫子还是什么的不知道，只是说有一个隐形的膜，不是说真的有一个什么膜，类似于像体外驱虫的一个什么喷雾似的，就是这种东西 喷了以后蚊子虫子就不咬它， 应该是这意思， 咬不进去， 对，应该是这意思吧。 哦， 反正出去玩的话，我觉得一方面是肠胃，另一方面就是驱虫。对，一般我带他出去之前，我都会先做一个体外驱虫。 哦， 就甭管我大概间隔了多长时间啊，一般我都是像秋天可能秋天可能两个月，或者一个半月一次。夏天可能稍微勤一些，一个月一次，但是出去玩我哪么就是可能两三周之前我已经给他做完体外驱虫的那些液体了，但我出去玩之前还要再给他滴一次，不知道王大夫也会这么做吗？还是 这个驱虫是非常必要的啊。 哎，他说那个罩，你 们商家宣传 你们听说过吗？你就是一个伪科学的代表，让王大夫来批判你。 不是商家宣传就是说喷了这个之后好像就给他戴上了一个隐形的罩 保护伞， 哎，然后呢那些就是一种应急式的一些这个防虫的东西。 确实有这种商业化的产品，而且有一些大的国际的品牌也是有这种的喷剂版的。 有用吗？ 24小时有效吧，苏大夫，我印象中是24小时有效，但是对于防水啊这种是不是很好的效果，就比如说去海边这种，它会对水会减少它的这个作用时间，然后再有一个它是这种消耗性的，比如说跳蚤它踩到了这个外喷的这个药之后，它可能就会带走一部分，然后反正我跟厂家那边了解到的是这么一个解释，就是说它可能是消耗性的，但是应急用，比如说我们已经做了常规驱虫，每个月的常规驱虫，不管冬天夏天都应该 是 每个月去做这 个 体内外的驱虫，然后的前提下我们要到一个高密度的外虫虫的这个就是虫虫接触比较多的地方的时候，可以用这种24小时这种有效的喷剂。 哦，这个下次你要带上吗？明明给你提建议了。 这次去海边确实没带，但是狗狗的这个常规驱虫每个月，我是每月的一号，就是月初做， 就只要做了之后，我出去玩也其实不用再做一次了，是这意思吗？ 到下个月一号，就算有两只虫子也会被驱走的。 哦， 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多的，反正我家狗用的就是口服版的，它可能比这种滴剂对防水啊、对消耗上作用会更确实。 你看你这个建议人家没有采纳。 哦，行，没事儿，每个人他的我也没有嫌弃，对不对？无所谓的事情，每个人养狗啊或者说什么啊都有自己的一个方式方法，但我们就是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跟大家说了， 这个意识非常非常 好。对对对，让大家能够有这方面的，比如说您去的地儿确实虫虫比较多的话，我建议您可能还是带上点比较好。 对，非常好，这个 东西。对对对 对, 对, 对， 还是要选正规的品牌。 哎，还有一些是你可能也没带上的，或者说可带可不带的，有一些提醒的可以跟大家说说的吗？ 苏大夫补充一下。 苏大夫觉得王大夫已经想得非常完整，一般医生都想不成这样。 苏大夫在这儿反省，好像自己带娃儿出去也没有那么讲究过。不过这些就是常规的吃喝照顾动物的这些方面是一个准备，那么另外一个呢是驱虫，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的步骤，但是驱虫一定不是现抓的，就一定不是临时抱佛脚的，一定是按时 的进行的是有程序的，然后那个喷剂呢确实是比较有效的，可以快速的抵御这种外寄生虫，而且但是它的就是持久性不够强。然后呢再一个呢，我在这种有的时候是去玩，有的时候是去一个长途的一个运输的过程中，那么也会出现一些应激甚至包括中暑的这些情况。我有一个很熟悉的主人也是带着狗准备回广州，开到一半就杀回来了，因为在车上还开着空调， 中暑了， 通风的状态比较好，狗狗中暑了，而且很快速的就死亡了，根本没有返回的途径。 就开着空调还中暑了， 在车上开着空调，他家有应激的状态，有这种比较闷的这个环境，通风不是特别好的环境，这些整体的因素夹杂在一起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真的要特别关注。然后如果是年龄比较大的狗狗的话，我建议在运输之前要做全面的身体检查，那么确定它没有被遗漏的一些问题，那么尤其是对于心血管方面的，包括高血压，那么心脏病这种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还是要注意的。 王大夫，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带狗出去，一般你们开车，狗坐在哪儿？因为他们给我提了好多的方案，就比如像你们家那种小狗，就可以副驾驶人抱着，然后他们还有那种就是挂在后座上的，有一个像吊床一样的那个东西，你没见过是吧？就是它有一个，就你假设它现在就是一块布，然后有一头呢挂在你那个前排座位的靠背上，然后后边呢，然后就整呈现一个吊床状，和后面那个座位的靠背这么兜起来，让它整个可以躺在那个缝里头，这样不是相对稳一点吗？有这种，还有人说要弄一个类似大的航空箱，搁在后备箱把狗，你们家都是怎么运的？ 可能在运 拿个绳儿跟着跑是吧？ 那可能那也是我。我们家狗是在一直从小就经常运来运去，去哪儿都带着。然后他们比较好的习惯，从小我会培养，就是在副驾和正驾驶的后边后排座椅下边。我觉得这个比较安全，因为我确实尝试过那个狗的安全带。 不好用。 我觉得反而会焦虑，因为它被限制了运动之后，它会很焦虑。 长时间的确实不适合。 对对，然后我从小反正就是给他们培养，就是我觉得比较安全的地儿就是正副驾驶的后边，后排座椅的脚底下。对，我觉得那个位置比较安全。我会从小就告诉他们要在哪儿待着。然后培养了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我真的，你真应该养孩子，我觉得 是吧？ 真的，孩子被你教育一定特别好。就是我觉得确实有危险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比较危险的事儿，因为我一般也是有的时候我会自己开着车带我们家狗狗出去。 他就会自己把那个窗户摁起来，然后把头伸出去。 那倒不会，是我帮他摁。 我们家狗会，我们家狗不知道为什么学会开 那可能是无意中 开窗户。他真的，我后来还想他是不是无意的， 肯定第一次是无意的，后来发现了，然后他就 开始知道。后来他只要上了车，无论是哪个车， 那太厉害了， 开窗户，然后一摁，因为那个键都长得差不多，而且位置都差不多，一摁，然后把头吹风，特别开心。 你们家那体重也大，他稍微一碰也能摁下， 他就是 你们家那小， 他那非常明显的是拿一只爪， 是吗？那厉害，我们家那个倒还行，不怎么开，但是就是一开窗户也吹风那种。就是呢，它一般我们家狗特逗是什么呢？就只要车一动，它就睡，就是真的，一到红灯停下来，它就睁开眼看一看怎么回事儿。一到比如说我上高速了，过了收费站的时候，它就砰醒了。过了收费站，人家开始睡。有一次呢，路上遇到了一个紧急情况，前面出了一点事故，我得急刹车，它就在副驾驶上坐着，我一急刹车，噌就掉到前面那个脚伸的那个地方里边了。结果呢，就迟迟在那儿待了得有二三十分钟，就不敢上来。后来好像发现也没什么事儿，就自己又上来接着睡。 不是你把他扔下去的， 对，就是真是熟睡状态，腾就下去了。我就感觉一个黑影，我们家那个黑狗嘛，腾一下就过去了。然后就看不着他了。我说：“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你看啊，也没什么事儿。好，我就继续开着，开车更重要嘛，我就没管他。不过确实是这个是倒是一个安全问题啊。就是您刚刚说到的那个什么。 安狗狗的安全带我倒还真没见过。 没见过，我见过 涛涛的那个我倒是知道。 嗯， 就是当时涛涛的那个是比如说你带狗狗出去玩海，脚上有很多沙子，它也是为了防止它把那个座给踩着，它踩脏了，它直接就可以跳在那个大的一个吊床似的那东西。对，直接所有脏东西全都在那儿。 其实跟你那个意思一样，它主要的活动空间也是卡在那个缝儿里头。 嗯 啊、哦，但是它那样不是更舒服一点吗？ 嗯， 它能趴着，连着一部分后座，而且它往前缓冲的时候，不是正好在那个靠背上吗？所以我觉得那个也还可以一点。 嗯，好，我还见过最安全的，就是 学习了， 就是像涛涛他们家那种大狗 啊、哦， 怎么带？在后边有一个笼子 啊、哦， 就把它搁走笼子里就 OK 了， 对，然后放后备箱， 对， 是吧？ 放在后备箱里， 那个相对我觉得是最安全的， 对 一个状态。 对，来吧，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一会儿咱们接着再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回来之后这一时段呢，也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大概剩下四分多钟的时间啊、嗯、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因为到了假期，而且马上要进入的是一个十一的大长假期啊， 嗯， 大家有可能会携带自己的这个宠物出去玩去，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出去玩的话，我们对待宠物要稍微做点什么。刚刚我们说到了提前要准备的一些东西， 嗯， 还说到了车上运输的一些东西， 嗯， 我不知道，我特别想问问你们是在十一期间会有值班的吗？会要还要继续上班吗？看来都不上是吧？ 我们全年无休。 全年无休。 对于医院，对于医院来说，全年无休，365天的，24小时的。 嗯。 嗯，对于我们来说，不管是不是节假日，我们正常的轮休维持。今天是30，该我休我就休，该我上班我继续上班。 哎呀，好惨呀、啊！听起来， 哦， 医生不，这 一般的， 但是确实都是 节假日的时候可能会更忙一些、嗯。有些主人也会把手术会预约在节假日的开始的那一两天、 哦， 后期他比较有时间来陪伴和照顾动物，所以假期还是比较忙的。 有什么病是在假期里边会突发的比较多的吗？ 嗯，不同的节日会不同的你时间季节，不同的节日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嗯，最常见的应该就是吃坏了肚子。 哦，吃坏肚子有到底会有多严重呢？因为我也经历过吃坏肚子，我说是我们家狗，然后呢， 对， 通过 自 己的努力 吃坏肚子，我们也记得， 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解决的。有什么是真的自己解决不了的，就要去医院了呢？ 嗯，动物的这个，尤其就是说伴侣犬来说，它的胃肠道的还是相对于人来说是比较敏感的。那么，但是不同的犬，它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有些狗呢，耐受能力、胃肠道的一种消化能力会比较强大，有些狗就比较薄弱一些。那么，如果当然只是因为胃肠道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在初期的时候出现轻微的腹泻和呕吐，可以先暂时停食。平时观察一下24小时的时间，可以先观察一下，看有没有再出现呕吐的表现。 嗯， 那么如果比较频繁剧烈的呕吐的症状的出现的话，是一定要带动物就医的，因为很多时候它不光是胃肠道的症状，它的肾脏、肝脏其他的很多问题都会表现在呕吐这个症状上。 嗯， 另外一个，如果是脂肪类摄入过多的话，对于狗狗来说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胰腺炎。 嗯， 这个目前来说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当然，动物的胰腺炎跟人呢有类似的地方，比如说是对出现疼痛的表现，我们会跟他说叫祈祷式的撅着屁股趴在这儿，然后会出现明显的腹痛，然后会出现明显的呕吐。 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带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来排除的。再一个就是呕吐和腹泻严重的时候会让它造成电解质水盐的失衡，然后也会让它造成脱水，那么所以有一些补液还是有必要的。 就是他们会有急性的胰腺炎发生是吗？ 是的，会的。 就是因为 就是吃肉吃多了， 尤其像那种 食物惹的祸， 纯烤串局是不是？ 哦，就像串这种的，就吃的多了，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嗯，是的，是的，临床上也是比较多见的。另外一个老年性的动物可能还会面临着有慢性胰腺炎的问题，刺激，然后胰腺炎会合并发生的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的脏腑器官衰竭和腹膜炎的问题。 胰腺炎大概是什么症状？我们能够大概的辨别一下吗？ 胰腺炎主要是呕吐和腹痛，主要的表现是呕吐和腹痛。 剧烈的疼， 在人来说，胰腺炎是直接进 ICU 的。 嗯， 哦， 在狗狗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 所以到了假期，大家除了要自己饮食上控制一下，如果您家也有伴侣动物的话，记着也要控制一下它的饮食。别以为一到过节了啊，就想着让它吃点好吃的，其实它平时吃的也不差， 嗯， 说是吧？啊， 对，有些烤串之类的。 对，非常感谢两位在这个假期还来陪伴着我们，而且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假期里边我们带狗狗出去或者说需要狗狗去注意的一些问题。谢谢两位，谢谢啊！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也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当然了，周一我们还是直播，所以在中秋那一天我们会用直播来陪伴着大家。明天咱们聊的是， 明天是四川茶曲。 好，四川茶曲，明天见喽。 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舞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舞城市的灯火，今夜的晚风你去哪里请告诉我， 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过城市的灯火，今夜的晚风你要去哪里请告诉我，爱人的梦中